相思，几千里绕心间，寒冬梅映雪，落花似流年，忘了时间，铭记挂念，摇晃了岁月。浦口的长帆有梦境，曾经的海面今夕又是多年，梦里你多朦胧，又带着笑容，我却放松一腔的孤勇，在风雨中你的面容在清晰之中，在波波之 铭记挂念。